欢迎来到今晚的青春点点点，12:06。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他是今天非常疲惫、异常疲累的玛丽。身为一位巨星，就必须要承受这样子的 小在那边盖， 小在那边盖。就比较承受这样的身心灵的折，这不算折磨。可是你就是你现在就是跑通告以后，你会不会觉得，譬如说不管像桃子姐啊、纳豆啊，就他们，或是哦焦哥，他们一天可能要来回，譬如说北京、台北，或者台北、东京，然后这样可能要跑两三个国家那种行程，就觉得天哪，就怎么办得到？ 还是办得到啊，就你要不要做嘛？ 我觉得就是办不到，因为太累了。 也许你有他们那样的酬劳，你就愿意办。 会吗？10万这样子。 就是看你自己的那个线在哪。 好的，12:07。那今天的玛丽为何如此的疲惫呢？因为吴玛丽她身穿着一件黄色的 T 恤，然后这一件黄色的 T 恤，大家在11月中的时候。你嘘的意思，你怕我讲什么？ 我怕你讲出是哪里。 哦，大概11月中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场青春点点的版剧，那就是当这个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回应我吗？ 完全不想反驳，你就随便你去讲，你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拦不住你。 他今天已经太累，他累到无法做出任何回应。欢迎大家待会可以打电话进来。 但我得知今天有一个人有听我们节目，我感觉到非常的惊奇。 谁呀？ 董哥。 哇！董哥是？ 不是小董。 小董是？ 不是小董。 你说董智深？不是董智深。 不是董智深。 哦，我刚才讲鲁智深，你怎么这样子？ 很容易，很容易。 是那个董越油越香的那个董玉发。 That's right！ 哇！ 天哪， 志成那么晚不睡，他说有时候开车会听我们节目，说我们对听众很凶。 那我觉得他听到对我们对听众很凶的这部分，应该也是很久以前的记忆 了，就早期嘛，他可能也不可能那么长，就是 一直在外面拢流连。 对啊，到底在半夜一直拢流连干嘛？还是要早点回家睡觉吧。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新人最近在电视上面的那个节目结束的 MV 狂打，应该都是他吧？ 很有钱欸。 对，陈明喜，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歌曲，叫《拼图》。 样的你是这样的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明喜的拼图，同时呢在青春点点点12点钟到2点钟的两个小时内，欢迎你继续锁定飞碟电台 FM92.1， 或者是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我们说声嗨，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度过这深夜一天的一开始的两个小时。 说不能过是假的，表面上多么平和，心里百般的不舍，多么苦涩。你要分开我配合，没有必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想在一起，两人都不快乐，不如祝福你找到更好的，刚刚意外改变不了什么，我学着平衡，爱与恨的对称，我只是没有负拥有你的体温，所以祝福你找到更好的，这是我最后可以做到的。我多么幸运，原来放手才是分开的学问。 全主打。 你是真的享受单身吗？ 昨日情人今天变陌生，朋友听闻细心未满，却让我相聚会多余的忧患。旅途行程既有了变更，动力完成感觉不完整。你是我感情状态前任，恢复单身不简单，我们只剩下一半，心上担任了晚餐，有种填不满的遗憾。回到单身不简单，好多人劝我勇敢，一次一次失去又重返。 友情花刀真实呈现，年轮说第二首推荐曲单，给所有不被孤单击溃的灵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请问瑞士专家发哥，十一月去瑞士会不会冷啊？ 不会，十一月的瑞士秋高气爽，有满山遍野的黄金落羽松，欣赏马特洪峰、白朗峰、少女峰，体验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和一年一度的伯恩声光秀。 那团费呢？ 佛心价来着，每人只要99,900元，全程无自费活动，还可入住五星旅馆。 太阳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女王降临，蔡诗芸 DC Diesel 全新专辑《骨子里》，双 CD 中文英文版本23首歌，全台预购，数位抢先听，混血儿娱乐。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假如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了。 你是有内建时钟吗？为什么突然眼睛可以睁开来？ 我没有睡觉啊。 哦，你只是闭眼休息而已，闭目养神。 我在想明天要穿什么。 明天我们哦，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 今天我们要去讲关于电台台庆的事情。 我们要去哪里讲啊？ 我们要去硝烟之夜。你好棒， 就爱点你 UFO。 好的，那在今天的晚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一起青春期543。我是普通的马克，他是闭眼 DJ 吴玛丽。 我已经张开眼睛了。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五四三，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还有。 今年台庆马克玛丽有要做什么特别的吗？是否可以预告一下呢？ 不告诉你们，就是要听。 当分贵。 你要预告吗？ 啊、也不是不预告，就是 听了就知道。那这样你跟我有什么差别？ 不是你讲的好像有我们有很多计划要呈现给大家， 计划很大哎、欸，重磅呈现， 真的会呈现出来吗？ 啊、 就是我持很保留的态度。 什么意思？你觉得做不到、 啊？也没有做不到，就是 就没有那么有趣， 也不是没那么有趣，总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确切会实行的感觉在我脑海里。 什么意思？会啊，就是会实行啊，就是会嘛，会， 就是会实行。 对啊，就是会啊。你有看那个群组吗？ 有啊。 所以你已经知道这是会实行的啊。 我就是看了之后就有点困惑。 哎。当他从遇见你之后 ，Every night 就不再垂头丧气、独自黯淡，甚至开始觉得活着更精彩。It's all because you found me。欢迎你打电话来找我们，欢迎打电话来 found us 02-23-63-9955 02-23-63-9955 青春期543，不管你是不是青春期，只要你有想543的事，就欢迎打给我们，打给青春点点，打给飞碟电台 FM92.1。害羞做起事来并不是那么的可靠，也许说话不太礼貌，也许脸色不太好，但这些举动只是渴望被你们注意到。谁不害怕面对自己的太平凡，输了自以为是，想抓住一点虚荣感，结果话才说到一半，我就搞得进退两难，引来许多反弹。活该，但也没什么不好，我主张顺其自然，人生难免有喜有乐，有苦有难，反而要感谢这些人，爱你的讨厌你的，要不是他们你也不会找到这些答案。这些全部都是成长的路，没经过一棵树代表更进一步，不再太会走上坡的路，不怕迷失无助。 It's all because you found me。谁要当第一个来找到我们的人呢？嗨，你好， 马克、玛丽，晚安， 晚安， 小刘啊， 对呀、 啊，你好啊， 嗯， 跟我们说什么呀？ 我想问你们一件事， 请， 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 这个你不是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还是上上上礼拜问过了吗？ 有吗？ 有啊， 我都没有印象了。 怎么会这样？很可怕呢。 然后我从下午四点就听玛丽的节目听到现在。 下午四点我有节目吗？ 哦，三点了。 哦， 那是不是因为上次打电话进来，然后你也没有给他一个确切的答案，所以他一直没有记得？ 对啊， 没有。上次我记得有反问他说，为什么基督徒就不能抽烟吗？ 因为在圣经上里面并没有写说抽烟的能不能， 嗯， 但是我前几天有问教会的辅导，辅导师说抽烟会有肺癌，所以 对他说的其实跟基督徒无关嘛，就抽烟的确会导致肺癌啊， 对，所以就是不要抽烟。但是我平常因为比较无聊，因为我是做保全， 所以你会抽？ 会抽。 嗯，就看你有没有心不想抽了。不然你问了好，我现在如果告诉你说，哎，基督徒不能抽烟，那你真的就戒掉吗？ 可以啊，因为我本身并没有烟瘾。 好，不能抽。 好。 阿们 再见、嗯、交流 拜拜 拜拜。我讲到基督徒接下来会要开始讨论李天柱大哥的发言吗？ 应该是不会吧，都已经隔了两天了、嗯、 不是今天超级发酵 有哦。 对啊，还是我这几天比较少看 Facebook。 有可能你一次看然后一次累积，然后一直读的 蛮奇妙的。 就是这时代最大位的卡斯 稍微02-2363-9955 嗨 嗨， 你好 马克玛丽， 晚安， 晚上好。 你是谁？ 新庄小刘。 诶，也是小刘啊，嗨你好。 嗯，你好，我可不可以点歌？ 为什么要点歌？ 因为这两从七月底到现在一直微烧。 微烧？ 你是不是会想要哈利路亚？ 对， 他就是哈利路亚，说他烧了好几个月了、嗯、然后我们就说烧了好几个月、嗯、 不是应该看医生吗？ 应该看医生跟验血之类的。 你 有, 有、啊、 你有去验血吗？ 全部检查都该检查都检查了。 哼、 嗯，然后上，然后医生说就可能就是不明热， 不明热。 对，上网查是有这个 不明 热，不明热。哎， 所以不明热真的 就是 顾名思义，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热热的。 对，查不出原因的发烧。 那这个发烧只是你常常会觉得说，哦，我体温好像有点高，还是真的会影响到你生活作息？ 真的会影响到生活作息，没办法上班， 因为不舒服。 那医生有说，嗯， 是要体检器官耳温，就体温就被嘎，就不及格。 天啊，刚刚就完全听不懂哎。 体检光耳温就不及格，所以根本没办法工作， 体检光耳温就不及格了。 我体检。器官就是量体温、身高、体重那些的， 嘿， 然后我都一定会超过37.5以上，然后就已经就不合格。 哎，你这样是不是也不太能出国啊？出入境都很麻烦。 嗯， 这是还好，但是公司就没办法，就找不到公司就规定要体检就。体检会过不了， 嘿， 这样子， 好， 所以， 那有哈雷路亚帮你哈过吗？ 有啊，我才记得啊， 有， 对啊， 我刚好吃了药睡着， 好，哈雷路亚很有效的，会好的，好吗、嗯、 ？OK， 晚安了，小刘， 晚安， 拜拜， 拜。 好不容易能走在一起，心在跳舞，所以你选择一靠，我试着再次拥抱，倾听好舞，真的是。 去，离不开曾梦里如影随形，情不自禁也离不开。 今年冬天就让鬼鬼无应节的 Sugar Rush 占据你的世界，你的脚步跟上了吗？新能量一次大爆发，鬼鬼吴映洁首播 Funk 主打 Sugar Rush 就是要你融化投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舒蜜舒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 ，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大家好，我是纳豆。我以前每天半夜的时候呢，都会听玛丽跟马克主持的《青春点点点》。那我觉得在晚上的时候有这样子可爱的主持人的陪伴，会觉得非常的幸福，所以我就决定要接近玛丽。然后呢，我就参加了飞碟电台。所以呢，后来我就跟 Stanley 主持的《五点那时间》这个节目。我觉得做广播最棒的事情就是可以认识很多很棒的朋友，那可以看很多的书，接触很多很新的事情。飞碟电台20周年，生日快乐！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我们是飞轮海，飞轮海。 话说呢，刚纳豆不是说主持广播很开心，就可以认识很多人，然后看很多的书。 Yep. 他的确在外景的时候就带着他要访问的书。 纳豆其实就是不像他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随性，他其实非常认真的在做他的。 而且更可怕的是，因为他是一个不用睡觉的人。 对对对，他是拿破仑，很恐怖的。对，他一天只要睡3-4个小时就够了。 对，不得了。 对，然后你如果你有 follow 他的 Facebook 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就 算他行程一样也很可怕， 满到爆炸，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也在巡他的店，就是跟、嗯、对跟客人。我那天就经过了他店附近，然后就看到几个年轻的小女生，他说：“哎、嗯欸，那个听说都会遇到纳豆、欸，哎，怎么很兴奋这样子。”然后我心里面 murmur 说：“你没有看到 Facebook， 他现在人在北京啊。 他会有看到吗？ 可是纳豆那个都是公开的啊，所以如果你可以 follow 他的话， 你 可以看到。 你那么鸡婆，怎么没去跟人家讲？ 我忍住了。 哇，你真是掌控力越来越强了耶！ 好，没有，但是听到刚刚那个纳豆二十台庆的台呼，然后是有很多的听众都有问说。有听众问我说，那我要好好的认真当个助攻吗？ 助攻？ 对，就是帮纳豆助攻。因为刚刚这一段不是听起来就是纳豆是为了你进飞的电台的吗？纳豆为了想要接近你，接近广播女神吴玛丽。 我现在 可能要用深吸很大一口气，我可能还要拿氧气瓶吸完才能反驳你。 累到没有办法讲话。 有必要把他话当真当成这个样子吗？ 所以要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说，不用把纳豆的话当真这样子。哎呀， 不，没有没有，不用当真的。 0223639955，嗨，哎呀，你好，哎呀，欸、连续两通哎、欸， 两个朋友在隔壁一起打电话进来，是不是？ 怎么会这样子玩弄我的感情？愤怒， 喜欢被玩弄吗？ 来了，你好， 你好，马克玛丽，我是 Mickey。 Mickey， 你不是才最近刚打进来没多久吗？ 嗯，对。 今天怎么也会投币打给我们呢、啊？ 你说什么？ 今天怎么会打给我们呢、 啊？啊，我今天心情很好，因为我听到我朋友要投资我，我好开心哦。 你朋友要投资你哦？ 嗯， 投资你什么？ 因为我跟他讲了一个很好的 idea 这样子啊，然后就是。那还是三年后，因为我要看三年后的经济怎么样，这样子要做一下市场调查，这样子。 看三年后的经济，经济怎么样吧？是经济，不是心情吧？ 经济。 对、哦，三年后的经济怎么样？好。 如果状况好的话，我就做；状况不好的话，我就继续工作。等到经济好转的时候，看。 所以你朋友是三年后可能会投资你。 我跟你讲。如果我赚了钱， 嘿， 我可以的话，你们可以跟进啊。 嘿嘿嘿，好好好好好， 你懂吗？ 你懂吗？ 我懂。 你真的懂吗？ 因为我会跟你们讲说，我会跟你们讲说，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能做，这样。 知道。 然后说现在的人很挑剔哦。 嘿。 然后，陆客不来台湾嘛？ 嘿。 你知道啊？现在那个他们那些人啊、哦，因为听到陆客要来台湾玩这样子，然后大笔大笔的投资，结果现在苦哈哈的，陆资不来，他们都苦哈哈的。叫 哎，你那边怎么了、 嗯？突然有车经过了。 哦， 你说什么？ 没事没事没事啊，苦哈哈。对，之前觉得陆客都要来，那陆客现在不来了，所以之前的投资就泡汤了，苦哈哈的。 对。那我是没有，我是做小生意的，因为我会卤味啊。 啊，你会卤味哦？ 对，我会把偏方交给你们，然后让你们 祖传偏方可以这样随便传给别人吗？不好吧？ 不会啊，因为你们是加盟店呐、啊 哦。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加盟？ 因为我的东西很好吃啊，而且又不贵。都是一些小甜点的卤味啊， 小甜点的卤味， 卤味很好赚哎、欸！ 哎，他真的是完全就是不想听他。Mickey 真的很佩服你，不想听你可以完全不听哎、欸，其实这个功能非常的棒。 你说什么？我没听到啊， 没关系啦。 哦、oh, ，好好好 ，Mickey 现在剩几块？ 哎，剩下。快 一块 哈，一块哦。好了，今天也是要早点睡觉哦。 你家那边有没有下雨？ 家这边刚停雨。 好好好，赶快趁雨停的时候回到家，好不好？ 没有，我刚出来的时候还有一点毛毛雨嘛。 好好好，赶快回家，好不好？ 转角的话，你让一块钱，我挂掉的话，一块钱浪费 掉。 那这样子，我跟你说再见，然后你还是继续 hold 在线上听我们，听到一块钱结束，好不好？ 哎，公用电话是你挂掉，他还可以听吗？ 什么意思？ 你说，我跟你讲， 嘿嘿嘿， 等我三年后我存到100万的话，我就会去做。 好， 我先做，然后你们也存钱， 再跟进就对了。 对， 好好好， 好不好？好，时间到了，我会到你们电台去找你们哦。 诶， 哎呀，这个我们不敢说好，那我们先跟你说再见。 OK， 拜 拜。12:42，0223639955，在青春期，在完全没有中华民，在没有国家生日感觉的国庆日过后的青春点点点。

我不知道高中生是不用念书吗还是怎么样，他们的礼物都超精美的，就是有精美的小卡跟小本本这样。 嗯， 然后我就看到之后觉得说天哪，就是如果是这种本子要我作为男朋友我也做不出来。 嗯， 然后每个人都是超级用心，就想说有点吓到。 这就是爱啊， 这就是浪费生命啊。 而且粉丝他们还会自己带单眼去耶。 包眼 单眼、嗯，然后当天有记者会，我就想说，因为记者没有来很多个，我想说那些在单眼的才是那个吧，记者。 哦。 那个对啊，而且粉丝就是还有从韩国来的粉丝，特地来台湾看泰国明星。哇！ 好像机票会便宜一些这样子，比飞泰国便宜。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朋友跟我说，没有没有，他们可能认错了，他们其实要去泰国，然后误来到台湾这样。 应该这个在感觉在亚洲国家应该比较不会发生啦。嗯， 哦对啦，嗯，所以如果马克玛丽就是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四个人长怎么样。 他们团体叫什么？ 我马上来找， 打那个剧名就知道了。爱来了别错过， 要打爱来了别错过。 对， 一定要打爱来了别错过。他们不是一个团体， 他们不是团体，他们是因为一个戏剧才红的， 所以就是 F4 的概念。 让姐姐来瞧瞧这些小肉肉。 好， 爱来了别错过。 对，而且他们因为是泰国人，嗯，然后名字都还蛮难念的， 洋洋的，洋洋的。 你说你洋洋的，哦？ 洋， 让你洋洋的， 年轻 洋。爱来了别错过，让玛丽洋洋的。 是 Y O U N G 洋洋的， 是青春点点点洋洋的，嗯。我必须要说，哎，刚刚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合同，对。然后我刚打不进去，我就很紧张，然后我想说，而且马哥，你前面还说你耍我啊，就是因为电话挂掉，我就想说我没有耍你，我只是听，就是因为我一直打不进去，然后说算了，我等一下再打好了。 哼， 对，然后， 哎， 欸，他 们真的长得好嫩哦，嫩到我真的是不行。 这是小鲜肉，因为 他们不是小鲜肉，他们是生肉， 生的， 刚生出来胎盘嘛，他们还是胎盘。 对，他们真的长得非常年轻，这样。而且当天还有妈妈带小孩去哦，不止一个，好几个。 但那四个人都是我拒绝。 是 。谢谢 你， 合同。 那你看他们其他同学。 我看其他同学，谢谢你，合同。 不会不会，谢谢哦，拜拜。 拜拜。其他同学哈，哎，怎么会有曹格混在里面啊？ 我不信。 我觉得 这个整班你都不行。 我觉得可能装进高职会好一点。嗯。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a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aise up to the moon.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air. Head to toe so clear. Look out. Second verse for the hustlers. Hustlers. Gangsters. Bad bitches and your ugly old friends. I cannot preach. Uh-oh.Uh-oh. I gotta show 'em how I can get it in. First, take your sip, do your dip, spend your money like money ain't shit. Ooh, ooh, we too fresh. Got to blame it on Jesus. Hashtag blessed. They ain't ready for me. I'm a dangerous man with some money in my pocket. Keep up.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 me and they're waking up the rocket. Keep up. 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a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Yeah. What's that sound? 新密码天使与魔鬼悬疑惊悚系列，两届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 Inferno isn't fiction, it's a prophecy. 金奖导演朗霍华作品地狱，本周三早场起。 的一面，陈世安2016全新国语专辑《亲爱的偏执狂》，10月14日偏执发行，华纳音乐。 我是杨丞琳。Hello， 看一看四周，单身的只剩下你和我，可惜你还听不懂，只温柔地拍拍我的头，这关系好难受。 信我不会太难过，说好一杯你陪我，至少友情比爱情长久、哦、这关系也不错。 大家好，我们是 五月天。 大家好，我是马莎。如果我现在20岁，20岁的我想要骑车去环岛。 飞碟二十， 爱是陪伴，就爱电你。 飞碟电台， 20岁生日快乐。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 爸，我妈要走失。 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 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UFO20 大家好，我是富邦艺术基金会执行长翁美惠。哇，飞碟20岁了，20岁的时候我们都充满了梦想，准备发光。20岁的飞碟迈向成熟，继续用爱陪伴大家。飞碟电台生日快乐，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oh。 1:01，我们回来了，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你好。 Hello。 台北洪先生。 嗨。 我要来回报的。 怎么样？ 因为我上周四有下去高雄开庭。 嘿。 那侦查庭，然后告诉人两方只来一方。 嗯。 他说他有带那一方，他有带律师。他说不是我。 嗯。 那另外一方没来啊。 嗯， 那律师他说是应该是我是被冒用的， 嗯， 最后大概问一问就没事了，就拍一个照，让另外一方还没来了，让他指认。 拍个照是你可以比耶的吗？ 没有，他是因为还有另外一方没来啊，另外一方告诉人没来， 那以后就没事了吗？ 还不确定耶，那要看另外一方，如果他说确定不是我的话。变得就是我可能就会不起诉，然后我有跟检察官说我要告冒用的伪造文书啊。 嗯， 对啊。 那检察官会帮你吗？ 反正看证据而已啊。如果确定不是我的话，他就因为这个一定算公诉罪了。 嗯， 对，变成他那个另外一个人冒用我的话，他可能就是又多一条伪造文书。 是， 对对对。 欸，伟荣，你今天怎么都没有很疯狂的笑啊？你今天心情不好是不是？ 没有啊，没有，刚玩汽车游戏而已啊。 玩汽车游戏有点累，还没回过神来啦。 没有啦，因为今天他们因为今天平今天算假日嘛， 对啊， 工作会比较忙而已。他们里面工作会比较忙。 那你再用一个，你再用一个， 我就拖到很晚才开始整理东西。 哦，你最后再用一个快乐笑声为你这一通电话作结吧。 哈哈哈哈，那可以吗？ 好勉强哦， 这个好像有点勉强， 跟自然的完全不一样。 这好像有点勉强哎、欸。 对啊， 好了， 没办法，因为连假三天嘛，对、嗯、我变得我工作量会比较负担比较重而已。 好， 对啊， 伟荣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拜 拜。그수많은생물중에인간이라서참다행이야찬란감으로태어났다면어어혼자움직이지도못할텐데생각만해도끔찍해그러고보니내심장은어떠게 bounce 뚜뚜루뚜뚜뚜뚜 bounce hey 사람들이움직이는게 02-2363-9955 如果你本身就在大台北台北市新北市基隆你用室内电话的话就不需要打02了2363-9955 哎呀呀 你好啊 哎呀呀 连续两个你好 喂玛丽好马克好 你好、 hey. 你好我是台北 Peter Hi Peter、hey. 我想要问一个蛮无聊的问题， 请问， 就是我上礼拜有打进来嘛，说、hey. 那个陈思诚的 MV 啊， hey. 然后我想请问你们有去看吗？ 哦，我后来看到了， 那真的觉得像吗？ 可以理解。 哦，真的吗？那太好了，代表我演。 可是它里面女生蛮多的，对不对？ 对，蛮多。就第一个一个黑白画面的一个女生 脸，她蛮多都黑白画面。 是哈、哦，我没有特别注意，就是很细节部分。对， 华人女单要发啦！ 发你个头！但我知道那个型啊， 对， 那个型。 哦，对，所以我当时真的有点认为说，哈，应该是玛丽。 因为他们刚好他这一支 MV 最近半夜也很常买广告， 发了。 对，我也常看到。 嗯， 而且我就觉得说那个。我都 Google 不到那个女主角，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是不是玛丽，我就一直去 Google 看说是谁演的，可是她都没有写，她只有写另外一个那个欧阳靖这样子。 啊、哦，对对 对, 对， 跟陈思诚对手的那个，然后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嗯，好的， 好，谢谢， 晚安哦， 好，晚安， 拜拜。 我来会会你， 我知道了， 他是谁？ 他就是蓄意的， 他是故意的，对不对？ 我觉得，因为他累犯。 所以是不是要打电话过去不准他睡觉 嗯 02-2363-9955嗨 喂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刚刚新庄小刘 怎样 刚刚有位女听众她说小鲜肉的事情我忽然开 嗯 然后我忽然开想到我在住院期间的时候我该住院那个病房那一区号称小鲜肉 哦你在住院的时候被号称小鲜肉哦 因为我自己号称小鲜肉 你自己号称自己哦那叫自称啦 结果他们说护士说也的确啊你算是小鲜肉之一啊 哇好棒哦很棒啊 对没有办法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好 因为我刚刚忘记了 谢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 拜 拜，拜 拜， 小鲜肉。Na na na, maybe later on I'll text you, and maybe you'll reply. We both know we had no patience together day and night. Getting high on our supply, yet we ain't satisfied. I could love you all occasions. We got way too much in common. If I'm being honest with you, we got way too much in common. Since I'm being honest with you, who wants to love somebody like me? You wanna love somebody like me? If you can love somebody like me, you must be Mr. Home too. Who wants to love somebody like me? You wanna love somebody like me? If you can love somebody like me, you must be Mr. Home too.吴玛丽，你觉得你有一天会变得跟 Alicia Keys 一样，就是想要把化妆品都拿掉吗？ 好像也不会，全拿掉好像也不会想要这样。 觉得有点太 hardcore。 不是，有时候出门 太硬蕊， 的确是防晒隔离还是做一下，没有必要为了是我一定要回到最 pure 的，就真的是。 那一样，那就是做你觉得应该做的，但是不需要。比如说上电视说哦没关系我这样就可以了。 我是很常这样，但事后看到播出又想杀了自己，所以我想说下次还是给我全上吧。 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嗨，你是。 喂，我是苹果。 哈？ 我是苹果。 苹果你好。 就上次我打来说我想学吉他，然后。 然后 我就有去买吉他， 嗯哼， 对啊，然后觉得就是还是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好，那我想 要 问你们有没有推荐什么好看的书？ 你为什么要一直笑？ 我就没有觉得很好笑。 旁边有谁？ 好，我想问你们有没有推荐的书 可以 看？ 你旁边没人吗？ 有人。 旁边有谁？ 姐姐。 什么事情这么好笑啊？ 姐姐在笑你是不是？ 对。 你可不可以叫姐姐离开？请姐姐离开。 好喂。 好， 他走了，他没有在笑。 好好好好，你说要什么推荐的书哦？ 对啊。 你现在几岁？ 15岁。 15岁推荐的书哦？ 对啊。 母子卡戏呢？ 不能看那个台湾史笑一下吗？ 哦，好像可以。 嗯， 那吴玛丽推荐 那个书名是什么？我要查一下。 图解台湾史。 你之前有讲到，你有听到在节目上我讲郑成功某一段吗？ 好像有啊。 可是好像有听到，你完全不感兴趣，那可能你也不会喜欢这本书。 就是有没有那种小说？ 你要看小说？ 喂， 你姐又进来了。 你是想看笑话全集还是小说？ 小说。 但小说范围很广哎，非常非常的广。 我没有办法推荐啊。小说适合15岁哦，15岁好像又有点太早。 好，没关系。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哦，我看过那一本，就是我觉得最近有一部新上映电影，就是《怪奇孤儿院》， 嘿嘿嘿， 就是那个小说跟书，我觉得都写得很好看。 是， 对啊， 好 啊，那晚安， 再见，苹果，拜拜， 拜拜。 虽然根本没有跟他姐姐讲到话，但就觉得他姐是一个很烦的人， 你想揍他姐姐是不是？ Yes。 张发行专辑的 Nick the Real 周汤豪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又是一个双 CD， 而且我发现最近有好多 人都做双 CD 吗？ 对，就会，当然这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联想啦，就是你知道，就说资本主义说什么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然后说唱片公司不景气，所以就我们就只能做一些很简单的发一首歌两首歌的单曲，或是勉强发一个六首歌的过那个门槛可以报名金曲奖，但有些人就是一发就是两张 CD， 方大同两张 CD， DZ Diesel 蔡诗芸两张 CD， Nick the Real 周汤豪两张 CD。 好，但蔡诗芸严格来说啦算是一张，但是双语版本，就中文版跟英文版，然后方大同是两张完全不一样，是两种不一样的曲风跟身份。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是他的新主打，很凶啊，叫做 Turn Up， 非常他自己个人非常非常的自豪，是这首歌去拉到 LA 拍，然后用当地的 crew 对拍 MV， 对对对，然后用当地的 crew， 用好莱坞规格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像是在蝙蝠侠的那个场景，蝙蝠车追逐那个场面，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红的电影飞车追逐场景，都要在那边拍摄，他会在那边拍摄，然后已经拍完，那天看到他的花絮真的觉得就是帅。喜欢这种感觉，就跟着节奏 go crazy， 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我把钟摆到碎，我让你引发威，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turn up。Niggas bad party people can't wait for not to hot track， 以为是谁上次听完还不够， Here I come here I go Nick the real for show， Hold up hold up Back up back up， 谁也抓不住我 Turn my swag up， 做自己 so what， 我疯狂 so what， 人生只有一次 Turn down for what， Got my sassy on my neck All day all day， I got paper in the bank， Self made all the way， Analyst in Taipei HK all day， 管他现在几点， I'm about to go ham， Everybody everybodyLego， 喜欢这种感觉，就跟着节奏 go crazy， 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我把钟摆到碎，我让你引发威，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turn up。 传奇密码，天使与魔鬼，悬疑惊悚系列，两届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 Inferno isn't fiction, it's a prophecy. 金奖导演朗霍华作品《地狱》，本周三早场起。 UFO 20, UFO 20。 大家好，我是陈红，我今年已经52岁，飞碟电台已经20岁，我觉得飞碟就是我的青春路，它让我无限的去 update， 每年我就不停的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不管我到哪一个城市，我都会回到飞碟的原点，那就是因为飞碟它就像我的家一样，它会让我到每一个城市去摄取我真正要学习的新东西。但是飞碟也像我的母亲，它是让我永远不变的最喜欢停留的一个平台，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让我有最好的安全感，也会让我持续的年轻下去。相信你喜欢飞碟电台，你也会跟阿红上菜一样永远的年轻不败。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1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马克，玛丽，我妹子， 怎么了？ 哎，我跟你讲哦，我刚刚还在想你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刚刚在算那个，就是他那个卤味啊那一些的，这样子我那边算。我跟你讲哦，你们要存钱哦，3年后我去找你们的话，到时候你们不要跟我讲说我们没有钱。 好可怕，你们会不会误以我们要给你钱啊？ 不用哦，我教你们赚钱哦，教你们呢、啊、教你们创业啊，跟我一样啊。 诶，你最近不是说你找到一个工作要开始做了吗？ 那个工作我去了，可是他那个老板说他要2只手都要会端面，因为我的手比较短比较小，不行。 你是暴龙吗？ 就那天做了半天，领了650就走了。然后 老板叫你走吗？ 嗯， 还是你自己走？ 他就说做到今天啊，这样子啊，就做半天啊。 所以老板就说不要你了。 对，那我就自己走啦，我钱领了我就走啦，做半天啦。不过我礼拜三还要去应征一个工作。 什么工作啊？ 厨房的助手。 顺利是最棒的。 我跟你讲， 嘿， 人只要肯做，什么事情都…… 哎，你刚刚在念什么？ 没有，我说人只要肯做，什么苦都能吃。 哦，什么苦？哦、刚刚是什么苦都能吃？ 人只要肯做，苦都能吃。 对，就不怕，就不怕，就不怕人家会嫌弃你这样子。 嘿，嘿。 然后你肯做这样子，那你们就要省吃俭用，现在物价上涨这样子哦，要省吃俭用。 你打电话也要省啊，你今天就很暴发户的打电话、 欸。你今天就浪费10块钱、欸。 对啊。 10块钱没关系，因为我只能打公用电话给你们，因为我的手机掉在新竹，那时候我在台积电做临时工，1天1500。那手机掉了，我就没有再申请了。 嗯。 不想再申请了，因为每个月话费都蛮高的。 嗯。 就没有申请了。 呵。 好。 那3年后我们就再见喽。 这个部分我不敢说，但我现在可以跟你说再见 ，Miki 再见哦。 嗯， 拜拜。 拜拜。1:24，0223639955。 想问我的角色是天使，你回我，而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等我就站在你身后，最寂寞的场所。猜测你的眼神，你的心去哪了？追逐你的眼神，我还能去哪呢？等我就站在你身后，盼着一点温柔。一个天使的忧愁，有心事不能说。等一个天使的忧愁，有伤口不示弱。你一再牵动我，给我停留的借口。等天使选择守候，要该我去承受。当天使选择了守候，却期待被识破，不得不沉默。Baby， 我不得不沉默，可口只会泪流，泪流。 Just make it right. Can I keep you on my mind? Can I have some more time? Can I just make it right? Can I keep you on my mind? Can I stand by your side? Can you try to read my mind? 我在你身后，像在这宇宙最寂寞的场所。猜测你的眼神，你的心去哪了？追逐你的眼神，我还能去哪呢？当我就站在你身后，盼着一点温柔。是的忧愁，有心事不能说。当你的天使的忧愁，有伤口不示弱。你一再牵动我，给我停留的借口。当天使选择了守候，天使选择了守候，却期待被识破。我不得不承诺，我不得不承诺，口中会泪流，泪流而后坠落。 Can I just make it right? Can I keep you on my mind? Can I have some more time? Can I just make it right? Can I keep you on my mind? Can I stand by your side? Can you try to read my mind? 我在你身后，像在这宇宙最寂寞的场所。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y. Even it's just a lie. 感觉现在的高中生可能会对这首歌有感觉。 Erica 跟小雨当一个天使的忧愁，那鲁叔如我要分享一下我高中的时候， 你凭什么当鲁叔啊？ 我不能当鲁叔哦。那我 大家想问哪里鲁？ 我可以当鲁肃吗？ 什么肃？ 鲁肃，吴国的吴国智将鲁肃。 这两个也差太多了吧？ 你说鲁叔跟鲁肃、 哦、对啊。 我要分享的就是鲁叔高中时候听的 情歌，来自于光良跟李啊，原本是只有李心洁，那这个版本呢是在光良的演唱会版本，他邀请到李心洁的 live 版本。脸 每个欲望都被你占据，很慢很慢，无法平静，不想透露，因为爱你快乐很久很久。情愿醉死在梦里，当一切都变得无力，情愿为你的美丽，当你呼唤我的名字，情愿默默地隐藏，当它只是一个错误，情愿很久的以后，当一切都被时间冲淡。笑容，一句话语，都让我心跳很快很快。 每个思索，每个欲望，全被你占据，很慢很慢，无法平静，不想透露，因为爱你快乐很久很久。 情愿醉死在梦里，当一切变得无力，情愿为你的美丽，当你呼唤我的名字，情愿默默地隐藏，当它只是一个错误，情愿很久的以后，让一切都被时间冲淡，情愿醉死在梦里，当一切都变得无力，情愿为你的美丽，当你呼唤我的名字，情愿默默地隐藏，当它只是一个错误，情愿很久的以后，当一切都被时间冲淡， 我只会更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三天超强演出卡司，跨界古筝嘎电音刷盘女王许曼选 featuring DJ Ray Ray， 夹着中国好歌曲第四季冠军的傲人气势，来自云贵高原的山人乐队。 三十年后早走了，今天早走了，今天早走了，好姑娘都是我你哟，好姑娘小姑娘都是我你哟，好姑娘小姑娘都是我你哟。三十年后早走了，今天早走了，今天早走了，好工作也是我你哟。 日本红白大赛中一鸣惊人，以三位线扬名国际的吉田兄弟。十组国内外顶尖演出团队，100顶地球市集帐篷，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期待与您相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亲爱 的，在这网站买隐形眼镜超划算呢，你要不要买啊？ 不行，隐形眼镜不能在网络贩售，一定要去有贩卖业许可执照的药商购买有许可证字号的产品哦。 哦，原来网络卖隐形眼镜是违法的，赶快跟卫生局检举。 以上广告由食药署提供。 优福华语静爷排行榜， 本周第870周第五名张云金，谁说我不能哭泣。第四名狮子合唱团，最后的请求。第三名方大同，很不低调。第二名杨丞琳，年轮说。第一名五月天，顽固。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静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张云金。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瑜伽店铺好，吴玛丽，你可以睡个25分。 我们没有人要来做客了吗？那就关门咯。 关门，然后哎，你睡觉会打呼吗？是不是不会？ 好像非常的少哎。 就除非真的太累，也许星期三晚上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为可能非常非常连续三天的电视通告。 是不是男生比哎，还是这个部分男女就是很累的时候比较容易？ 比例上面来说的话，应该是男生还是比较多。对，然后很累的时候，也许真的会。 味道这么大是吗？欸，那个打呼真的是你要清醒的时候演不来，欸，那个响彻云霄的声音。 哦，真的很响很响的 那 个声音。 对啊，那个狗怎么弄的，啊， 好像会伤喉咙， 好像丹田有什么东西一样。 不行，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刚刚那个好像是 还是太小， 刚刚那个好像是侏罗纪公园里面的特效音乐嘛。 你说恐龙开始转头的这种。来自于 Major Lazer 跟 Justin Bieber 的 Cold Water 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个应该说每天的凌晨，一天一开始的时候，1到5的晚上，2到6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也欢迎你呢。有任何的事情，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你要写信，用写的给我们也可以。来信请寄到飞碟电台，来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马克信箱收，或是青春点点点收， 都行。 都可以的。嗨，你好， 谁？不认识。 It's what you do to me, yeah. I think it's time to take control, but I just wanna love you. Don't let you wanna get it. I wanna get to you. I know you wanna get it. At least I'm not the truth. But you won't find me. There's something so good. I can't wait to pick it up. If you're down. 我们接着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我们未来的人生规划好了， 有必要走这么突然的路线吗？你应该要有一集开放大家来聊你人生的规划。 我猜不会有人打电话进来啊。嗯，就是只要需要 动脑 的话题，需要想的话题，基本上是很少人。 哎、 欸， 但是以前小时候做人生的规划很随便，好不好？嗯、超随便的、欸、就是我28岁要结婚，我30岁要生小孩，这么随便的根本就不算动脑啊，这也做不出来吗？ 可是这种其实你看，你说几岁要结婚，这个数字蛮奇妙的、欸、对不对、嗯、就是这是一种 28怎么定的吗？ 对对对，这是一种社会潜意识、欸、是好像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 搞不好现在的人数字已经很往后移，也不一定。 对，也许会往后移一些、嗯、0223639955。 嗨，你好。 嗨，玛丽好，马克好， 你好， 我是台北皮特。 今天就是所有人都要打两次。 今天就是会打电话的人发现哦，哎呀，没电话，那我再打一次，这样子。 对啊，我发现你们的节目是史上最好打的节目。 我觉得你用这种口吻，然后讲这句话，其实让我。 我 没有啊，他也是陈述一个事实 啊。 好啦，怎么样？ 这对我来讲我很开心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发现有一个节目这么好打，打到我都不好意思了。刚刚那个电话挂掉是我啦，因为我就觉得我很不好意思，我想说 欸，彼得，你是不是有某种就是社交上面的障碍、嗯、或者你曾经被人家霸凌过，因为你讲话实在太直白了？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欸， 我不知道，你可以给我点建议，怎么样说很直白吗？嗯，其实我不太知道 的意思。那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人说过你的关于你的表达能力或是 不然你给我建议好了，其实我很想听听你们建议。 没有，我是想先好奇有没有人提过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我坦白讲，我虽然打进来几次了，可是我其实很紧张，我每次很紧张，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打进来都是很多人在听。 你有听懂我的问题吗？ 没有。 那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被霸凌过，或被人家骂过？你是白目？ 哎、欸，还真从来没有哎、欸。 哦， 对，然后所以我才对你们的问题很有兴趣，因为你们 还是当别人问了三次问题，你都还是不知道别人在问什么。 别人问三次，哦，就像你刚刚问了我那么多次，然后我还没有跟上你的那个问题的那个节奏，这样子吗？ 对。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直接回答是没有啦，只是我可能思考上面就会先从你的问题然后反问，就是说我会想说我要了解你的问题嘛，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想要先清楚你的问题，理解你要问我的事情，这样子是不是我逻辑很怪？ 你已经在工作了吗？ 哦，对啊，我工作七年了。嗯， 在做什么啊？什么类型工作？ 嗯，是外务业务类的。对，之前我有讲 业务、哦、 业务 好像之前有讲过，对不对？类似、 有讲过类似，对，我有提过，就是卖包包的。其实我觉得我是因为很紧张啦，然后可能我就是比较喜欢反问别人的吧，就是 那你包包卖得好吗？ 现在没有以前好诶、欸、我卖了七年嘛，然后因为我是跑店家的，然后前两三年还不错，最近这两三年比较没那么好。 嘿嘿嘿。 然后我就觉得你们刚刚提的后来要讨论人生这个问题要动脑，其实我超喜欢动脑的。 好、哦、那你的人生规划是、 那动脑之前你是不是每次 call in 其实都没有关收音机啊？ 哦，那我去关一下，不好意思，等我一下哦。好了哦，这个收音机影响你们很大吗？应该是， 其实蛮明显的，因为它在一个临界点，要爆不爆的。 哦，真的哦，对不起，我不知道，因为我想说我离收音机很远，这样子。 请说你的 人生规划。 嗯， 我、哦、最近这个问题一直，其实我刚好这个问题最近比较让我一直有在思考，因为我以前做这个工作还算蛮，就我很喜欢做业务的工作，然后以前业绩也不会太难做，现在因为网络的平台已经有太多太多人在做，就会都分掉，然后我也觉得说好像永远都这样下去也不会有自己的一片天空，这样子啦，对对对，然后就会想说看看能不能换一个方向之类的，然后可是偏偏我又对这样的工作类型还蛮有兴趣的，对，然后我觉得我跟我们老板也处得蛮好的，对啊，我觉得是一个，你们刚刚问的算是一个很大很好的问题吧？ 你说人生规划哦？ 对啊，人生规划， 所以你没有规划啊，你没有想到，你没有想出来，你刚刚绕了一圈，你只是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绕了一圈哦， 只讲了困惑， 对啊。 就可能很多事情就真的要跨那一步去做吧，对，我，对，我之前有提到，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是对你们的工作很有兴趣，所以就是很晚啊，或者是时间作息，你们都还是很乐在其中嘛。 还是没错、 哦。我真的有听到马克的节目超厉害的，三点到六点欸，因为我也是晚睡的，对啊，我就觉得你超厉害的，因为作息这样真的很晚。 那彼得你，所以还是没有想出你的人生规划咯？ 就 啊，对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本来就很难啦。 对，这个问题是蛮难的。 没有要逼你的意思。 哦，不会啦，我只是想说，我其实也很爱动脑。 那你今晚就动动脑吧。 好，然后我想到两件事，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发觉其实你们观察力超敏锐的，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你们是要做一个 call in 进来讲那个大乐透的单元嘛， 嘿， 然后我那时候讲一开始讲一号，然后我只是顺口说了好了啊，一号好了，然后你们马上注意到那个后面的语气，然后你就发现说好像不是为了要报名牌这样子， 是啊， 对对对，我觉得你们反应很快啊，就是、嗯、 没有啊，就你演戏真的演的没有蛮好的 啊。对，不会演戏这样子。嗯，然后而且我觉得你们不知道是不是久了，就是听力都训练得很好，像我上次是那个椅子的声音嘛。然后我自己都没注意到，我就发觉你们都会听到背景的声音，就觉得你们听力很厉害，是因为耳机它会很清楚的关系吗？ 是，没错， 耳罩式耳机， 没错。 好，这样哦。好，我想要再请问一个问题，因为你们刚问我的问题让我想到说，那你们会觉得我很难聊吗？还是说是不是会跟不上你们的问题的节奏？ 不会难聊啊，不会难聊啊， 真的哦，谢谢。嗯，好，因为我其实前几次的时候，我会突然啦，我会突然感觉马克有时候突然要结束通话，然后我就会有一点错愕。 哦，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之后还有没有话要讲啊，听起来好像就是没有。 哦，了解。对啦，其实我真的蛮紧张的，但是我又很喜欢跟你们聊天，然后我就会想说你们电话这么好打，因为我常听嘛，我就发觉有些我都听过的人就会常常打进来。 嘿， 那我就会想我会不会也变其中一个了以后。 目前看起来有这样的潜力。 哦，对，好像有耶。 是 因为有时候听一听然后手就痒了就想打，然后我以前就会很紧张嘛，就会想说打进去的话我就会很紧张不敢打，然后你们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我竟然就是一来是很好打嘛，二来是我就觉得好就好像有点上瘾了，我就是觉得哎，现在有机会我就打这样子。 但我觉得上瘾归上瘾，就上线之后再被我们挂掉，不要自己擅自挂掉这样。 我有自己挂掉吗？我应该都让你们挂掉吧。 你刚刚就是有打一下又挂掉，打一下又挂掉，打一下打一下又挂掉这样子啊。 哦，对不起，那个时候哦，那我懂你的意思了，是还没有接通的话也不要挂掉这样。我怕我讲打进来太无趣，不知道说什么。 那你还是打进来啊。 还是打进来就哦，没关系这样吼。那你们人超好的。像你知道最会挂电话就是江丽嘛，对不对？我以前他电话以前超难打，然后打进去他超会挂人家电话的，然后我那时候就…… 但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完全可以理解。 哦，为什么？因为他的风格嘛。 不是啊，就是应该要挂掉的啊。 哦，该挂电话的时候就要挂。 对啊， 可是哦，可是他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像在做效果。 也没有啊，就像现在可能就该跟你说再见，是差不多一个好的时间点。 好啊，没问题。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就会哎、欸、让我觉得好那个，好尊重听众哦。然后我也不是说讲你不尊重听众啦，只是 你想要试试看不被尊重的感觉吗？我很久没有做这件事情了，拜拜。I don't know who's gonna kiss you when I'm gone, so I'm gonna love you now like it's all I have. I know it'll kill me when it's over.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I want you to love me now. I don't know who's gonna kiss you when I'm gone, so I'm gonna love you now like it's all I have. And I know it'll kill me when it's over.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 I just wanna love you now. Oh, oh, oh, love you now. 本世纪震撼弹宇多田光回来了。传奇复出，追名林琴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